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卷起海浪的生命，刺穿我发烫的身体，像一个刺青永远抹不去。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繁忙的路上，马达轰响，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新型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新型车帮华丽的绽放，新型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新型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新型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新型车帮， 新型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型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行行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行行车帮。首先进入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能力需求通过评审。从工信部获悉，为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公司4月6日组织专家对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能力需求进行论证。会上，装备司徐国春副司长介绍了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的背景和建设规划，强调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监管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汽车从国家监管平台的功能、性能等方面介绍了国家监管平台的能力需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能力需求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操作性强，满足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安全监管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并就平台的安全能力、应用拓展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专家一致同意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能力需求通过评审。 再来关注一下东南携旗下的 DX3SRG 亮相上海国际车展，又一轮冬去春来，两年一度的国际汽车盛会第十七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四月如期而至。东南汽车携旗下双品牌带来一场原创真实力美丽新东南的精彩派对，届时将以 4.1 馆 4A09 展台为您恭候。今年东南汽车正式开启了原创真实力美丽新东南这一全新品牌战略，凭借这股蓬勃的原创力量，东南汽车将在本次车展围绕这一核心理念开启系列动作。除了跟红点设计与创新学院合作开启原创设计公开课外，即将在本届车展上亮相的 DX3SRG 作为东南本年度的重要战略车型之一，全新的内外饰配色、全新的动力配置都将在本次车展上交出东南汽车在原创设计领域的又一份满意答卷。再来关注一下骏派上海车展阵容，本次车展骏派一款全新的 A 级车正式亮相，新车定位低于骏派 A70， 此前呢已经有谍照曝光了。在外观方面，新车的前进气格栅采用了倒梯形设计，配上了多边形造型的大型灯，看上去更加的有大气感。在车尾方面，新车车尾的造型比较简洁，贯穿左右的镀铬装饰条与两侧尾灯连为一体，使整车看上去更加的具有时尚感。动力方面，新车预计将搭载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1.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中 1.5L 发动机将匹配的是 5MT 手动变速箱， 1.0T 发动机会将搭载 6MT 手动变速箱和 7DCT 双离合自动变速箱。据悉该车的车身尺寸会比骏派 A70 要小，所以预计售价也会低于骏派 A70。 那根据之前的骏派 D60 的申报图信息来看呢，新款骏派的 D60 车身尺寸与老款的变化不大，长宽高尺寸分别是4230、1760、1636，那在长度和高度分别增加了60毫米和11毫米，轴距呢则保持在2557毫米不变。新车的外观非常的圆润，比老款车型的前脸的变化较为明显，采用的是全新的大灯样式和前保险杠，进气格栅贯穿式的镀铬饰条与大灯相连，使车头设计更加年轻。新车尾部变化也不大，仅调整了后保险杠下半部分的造型。动力方面，参考现代骏派 D60 来看呢，预计新车将搭载 1.5L 和 1.8L 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预计新车将搭载 1.5 升和 1.8 升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两者最大的功率呢分别是102马力和139马力。传动方面，与发动机匹配的是5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骏派 A70E 为天津一汽首款的纯电动车型，新车与 A70 同台打造，两款车呢将在上海的车展同时亮相。骏派 A70E 基于现款的骏派 A70 进行了打造，在造型设计方面更加的年轻时尚。三角形前大灯组与进气格栅相连，下方的保险杠设计也比较具有线条感。从侧面来看呢，新车的造型比较简单，并配备有双五辐式轮圈。新车的尾部造型与头部相比呢略显简单一些，但整体的设计与奔腾 B30 有些相近，不过一条贯穿车尾部的线条勾勒多少还是丰富了尾部的造型感。作为一款纯电动车，骏派 H0E 搭载了一台永磁同步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是80千瓦，峰值扭矩为228牛米，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280千米。根据官方透露，天津一汽还将在2017年的上海车展带来一款全新的跨界旅行车。该车的出现也刚好填补了天津一汽在旅行车领域的空白。从官方获悉，该车将搭载 1.0T 发动机，与之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心情车新闻。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来进入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日常我们开车上下班，最怕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车主呢？最讨厌的车又都是什么车呢？其实说实话，比起高速公路上的新四大天王，那些所谓的电动车、公交车、出租车都算是好样的呢。跑高速遇到的四大天王真的会气坏了的。首先来让我们分析一下，一东协大货车。一般的大货车当然是够不上天王资格的，这里说的那种不管是几车道啊，我就站在超车那种大货车司机，在高速上左摇右摆的大货司机才算是最可怕的。尤其是时速每小时80千米就开在超车道的大货车，不管你是什么车，遇到这种车你只能在后面跟着吃土。再来看看第二种，吸毒长途大巴。其实长途大巴有那么一小部分真的是蛮可怕的，尤其是一些旅游大巴，往往会在行驶途中因为旅客的需要直接停在路边，干嘛呢？有乘客就去大小便了，应急车道就这样被占了，当然也有少不了超车道龟速前进的那种类型。第三种车型呢，是南地不打转向变道的私家车。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呢，越来越多的汽车开上了高速，但是在室内的陋习很多车主也是完美的运用到了高速上。比如说不打转向就变道的，这个时候可不管你是豪车还是国产车，只要你不注意，后车如果刹车来不及，那么绝不是一场小事故。再来看看北盖摩托车，这个好像一般遇到的并不太多啊。能上高速的摩托车很多都是好车，但是车主的想法呢，有时候也真的是很想不明白。其实心情的朋友呢，也曾经跟我聊过一件事情，说他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摩托车，就是这种各种大车中穿梭的。只能说我们觉得这种车主没出事儿就算是奇迹了，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记住躲避他们。再来聊聊车上的一个部件，可能它会让汽车的事故增加5倍，但是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眼看啊就要马上进入雨水季节了，有经验的车主都知道，雨季进行行车的时候遇到的故障率呢几乎比平时要更高一些，所以要做好汽车的保养和维护。说到汽车维护，许多车主都是十分注意轮胎的保养、车身的维护，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雨刮器。虽然在组成一台汽车的无数零件当中呢，雨刮器看起来不是那么起眼，也不是那么重要的部分，但是根据国际驾驶安全调查显示呢，在一句天驾车呢，由于雨刮器老化引起的交通事故率比平常大概高出了约5倍之多。由此可见，其实雨刮器虽然小，却万万忽视不得呢。如果花了大价钱我们来保养汽车，却唯独在雨刮器上出了岔子引发了事故，更是得不偿失。当然了，雨刮器的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一些日常的养护修护呢，也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雨刮器的使用寿命。那么雨刮器又该如何保养呢？今天心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每周呢，首先要定期清洗一下，根据雨刮器使用的情况定期的进行清洗，清除表面的灰尘、沙泥等异物。可以选择中碱性的清洗剂清洗，不可以用汽油清洗和浸泡，否则雨刮片会变形、老化，甚至影响它的使用效能。还有呢，就是不能干刮。雨刮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清理雨水，如果玻璃上其实有其他污渍， 则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无水干挂，因为无水呢会增加摩擦阻力，造成橡胶刮片和雨刮器电机的损坏。即使有雨，也一定要等到玻璃表面有足够的雨水再用雨刮。这里呢说的足够指的是阻挡驾驶员视线的情况下，雨刮器最好是使用第二档连续来回刮。有些车友喜欢小雨的时候间歇性的模式来刮，其实开车上路不仅是要防天上的雨，还要防前车溅起的泥水。碰上这种情况，间歇模式很容易把前窗刮成泥渍的花纹，很严重影响视线。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 乖乖，我的小乖乖，你的样子太可爱，追你的男生每个都超级厉害，我却在考虑怎么 say hi， 害羞的我这样下去要怎么办？ 怎么办？爱情偏要酸， 我不是 boss， 没有超大的 house， 如果送你 rose， 可不可以给我 chance？ 不想看时间这么一点一滴 face， 老夫子戴着假发，我不要三圈进来胡话，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想带你回家见妈。妈妈， 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年。 周末找个借口和你泛舟，一壶清酒江水悠悠，我心悠悠，这感情 just for you， 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早已风起云涌，缘自觉几番轮回，你锁眉还有你的心情左右我的情绪，虽然有些问题真的很难搞定，我还是充满信心。 老夫子戴着假发，我不要三圈进来胡话，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想带你回家见妈妈。 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年。 你千万不要装哭，爱能像大道短路，我不收你的礼物，只想收一点点幸福。请礼物请拿出速度，奉我为公主，别磨蹭的像胖叔叔，你的压力也要顶住，坚持自己的道路，真心去付出，随时被自我颠覆。这一首有点复古，不预示下手的套路，踩着黑色的鼓点陪你跳恰恰舞。 太空荒

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吻合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30万的配置只卖10万，这个标题绝不是噱头。现在国产轿车的配置确实是逆天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配不上的。这不是模仿豪车成为了网红众泰又出了新车了吗？这回众泰的确原创还算不错呢。面对这个级别标杆产品的帝豪 GL， 看看我们众泰的实力又是如何呢？今天就来 PK 对比一下。价格方面，对比的两款车均选择了价格为10元左右的次顶配车型，比较走量的车型，而且都是为自动挡，但终端目前还没有给力的优惠。众泰 Z56 呢，参考价格是7.58到11.48万元，帝豪 GL 参考价格是7.88到11.38万元。在车身尺寸上，众泰 Z560 长宽高分别是4750、1810、1490，轴距为2750毫米。帝豪 GL 的长宽高分别是4725、1802、1478，轴距呢是2700毫米。外观对比上，帝豪 GL 的前脸造型呢属于自家的加速式设计了，非常的漂亮和谐。而众泰 Z50 的突破也采用了原创的设计，也算值得表扬。侧面两车的设计都是比较流畅的溜背式设计，这样呢不仅使得造型更加的漂亮，内部空间也会更大一些。尾部的造型，两车的设计都有比较年轻的个性，帝豪 GL 的双出排气也很有运动风范呢。在细节对比上，单纯的从造型上来讲，两车的前大灯造型比较相似，并且大灯都配有透镜， LED 日间行车灯也都是有配备的。后视镜呢带有 LED 转向灯，远景 SUV 的车门还配备了无钥匙进入的功能。车尾部分呢，帝豪 GL 的尾灯呢很有豪华车的味道，众泰 Z560 的尾灯也采用了 LED 光源，造型运动的风格也会更强一些。再来看看内饰对比方面，内饰设计部分，众泰 Z560 的内饰设计比较常规，还有模仿奥迪的痕迹，做工表现也比较一般。帝豪 GL 则有更好的表现了原创性，颜色的材质应用也非常具有质感。在内饰操控区域细节上，更能体现整车的做工和用料了。这点来说，帝豪 GL 做得更好一些。仪表盘设计，众泰 Z560 稍有廉价感了。方向盘的手感上呢，两车均有真皮包裹的手感，都有不错的表现。中控操作区方面，众泰 Z560 的多媒体操控分辨率和尺寸都比较常规，帝豪 GL 呢有多媒体系统，则界面会更加讨好一些，清晰度和触摸的灵敏度表现得也更好。空调部分，帝豪 GL 有带独立的温度显示屏，而且还带空气的过滤自动空调，更加胜一筹吧。天窗方面的配置，两车都差不多，并没有全景天窗可以选择。在空间上，座椅部分两车都是有皮质包裹，但帝豪 GL 的皮质更好， Z560 则为仿皮材质，而且都具备电动调节。另外，帝豪 GL 的前排还带有电椅加热功能。后排座椅方面呢，两车的表现都算不错，都带有中央扶手，而且扶手还有两个杯架，实用性更强，视觉上众泰的座椅更显得高档一些。后排的空间方面，由于众泰 Z560 的尺寸更加占优势，在后排腿部空间方面也比较优秀。不过两车相差不大，满足一般家用也算是绰绰有余了。两车的后排却没有配备后排空调出风口，这一点有点意外，毕竟其他配置这么高，出风口就不来一个吗？再来看看常规的储物方面，两车的储物空间基本相当吧，基本的杯架和扶手箱都均有不错的空间表现，但在细节上，挡把前方，众泰 Z560 具备一个无 线充电放手机的区域，很人性化。在悬挂配置方面，两车都配备了该级别比较常规的扭力梁非独立悬挂，众泰 Z560 空间优势更强一些，帝豪 GL 的高配置高品质也更加占优。虽然国产车的进步很快，但并不一定每一家都进步神速。虽然作为行业标杆的帝豪 GL 在产品能力上确实有很强的实力，很棒的做工给人印象深刻，而众泰呢虽然努力在追赶了，但是做工虽然差一点点，但是配置来看呢还算是比帝豪 GL 更高一些。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款车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求的人爱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我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这些经过平凡又深刻，全力尽力与

我们的车钥匙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别在腰上呢？有些人真的是在炫耀装酷吗？但是有些人呢，也真的是觉得方便吧。其实说到方便，这个车钥匙现在也越来越智能了，嵌入更多的人性化的便捷功能。像咱们最早的汽车，也就只有一个跟门锁一样的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闭锁车门、启动发动机，都是用这个机械钥匙那么一拧。但是慢慢的又发展嵌入了智能电子芯片，开关车门可以不用拧了，远程这么一按，车门就可以打开和关闭，就像用遥控器给我们的电视机换台一样，非常的方便。不过现在的汽车呢，也算是越来越智能了，确切的来说是咱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于这种便利性和高科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许多汽车钥匙又被嵌入了更多的便捷性功能。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普及几种，看看你的车钥匙是不是有这些功能。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让汽车的车玻璃可以一键升降，这个功能算是隐藏的比较深了，而且很多的时候你买车看到配置单上不会给你写得很清楚，只有当你买回来才知道，这一键升降的功能是咱们车钥匙上的两个按键，一个是锁车键，一个是解锁键。操作的方法呢是长时间按，比如长时间按住锁车键，这个车窗就会升起。这个功能的便捷性在于，咱们有时候熄火后走了很远才发现车窗没有关严，那就得返回去放下手里的东西，打开车门钥匙，打开车内电源，再把车窗升上去，就比较麻烦一些。还有呢，就是长按解锁键，可以让四块玻璃全部降下来。在我们这炎热的夏天，你马上要开车了，远远的就可以控制打开车窗，让车内人的热气提前那么几十秒散出去，上车就不至于那么闷热了。不过也有的车呢，不是长时间按，厂商设计成了双击的操作，就是双击锁车键和解锁键就能控制车窗的升降。那么你的车有没有这个功能呢？不妨回去试一试。另外也可以仔细翻看一下说明书，可以找找是否有这个功能。第二呢，就是打开后备箱控制按钮。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在后备箱的打开便捷性上开始去设计功能了，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家用车出去购物啊、旅行啊、买菜的情况比较多，总会大包小包的拎到后备箱。如果你拿着钥匙先去开后备箱，或者是去按后备箱按钮的话，要把手上的东西放在地上腾出手才行吧。如果买的是菜啊、肉啊什么的，弄脏了，可能有一些有洁癖的朋友心情就会不太好。所以车钥匙换成了这个汽车后备箱盖子打开的图标，你长按两秒开开之后，或者再连续按两下，后备箱就可以非常方便打开了，是不是感觉心情变好了一些呢？那按一下会有什么结果呢？按一下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我们误操作，因为锁车和解锁键是经常用到的，如果误按了一个后备箱开锁键，还得去关后备箱，反而就会变得麻烦了，对不对？其实现在还有些车的设计更加的智能，就是你可以拎着东西不需要放下，也不用掏出钥匙，用腿在后备箱底盘下面这么一晃，就能触发后备箱打开车门的感应，也算是更方便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寻车按键。车钥匙上呢有一个大喇叭的图标，一般是一个红色按键。我们开车会有一些大型超市、商场的地下停车场，一般呢都有什么 A 区、B 区、E 区、F 区等等，有的呢还是地下二层、三层、四层。哪怕停车的时候记住了，再找车的时候都会得大费一番周折。心情也是跟朋友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啊。而这个寻车按键呢，就可以按一下，汽车就会发出声音，方便我们寻声找车。这三个功能我感觉还是目前比较主流的，而且真的方便作为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功能。其实还有一些功能可能针对性就比较强了，比如打开驾驶座位上的车门，可以防止一些盗贼打开你其他的车门偷盗。还有呢，就是提前发动机和提前开启空调系统，在这一些极冷极热的地方也有一定的作用，不是吗？说完了车钥匙上的功能，再来聊聊交警最喜欢查的几种车。今天心情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交警在查车的时候好像总很偏爱某一类车型，有的车呢好像从来没有被抽查过，但是有的车好像经常被交警拦车检查，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了，就跟交警总是喜欢检查某一类车有关系了。你知道吗，交警可不是随便哪一辆车就检查的，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尤其是这几类车，看看你的车上榜了没有啊。首先是 前四后八、挂车、大货车，这类车呢基本都是拉货的，很容易出现超载的情况。还有啊，这种车涉及到各种证件、各种手续，车主忽略了，交警就能抓到。总的来说呢，因为这类车查的时候容易出现各类状况，扣分罚款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这类就很受交警的欢迎了。第二类就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也是交警很喜欢检查的类型，这种车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路上多数是用来拉货和载人的，但是面包车的空间大，有时候只是用来拉货的话，就可能自己改装了车，比如拆除座椅的情况，这种其实算是私自改装，是不允许的，所以交警检查这个也是很容易开罚单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改装大灯，有的车主觉得原车上的大灯不给力，就私自改装成氙气大灯或者是其他的，这也是属于私自改装，也会给夜间行车带来一定的危害，所以这也是不合法的。这些在外改装很容易被发现的车，交警也是很喜欢检查的。不知道你的车有没有上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不是英雄不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江南坡，夜空太温柔，滔滔不说，一心要那荆州勇。阴谋阳谋，云说暗度难破。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月光太温柔，滔滔不说。